所以呢，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我们用了30多年的时间，研发出了生物疗法，它呀，完全打破了大伙儿对治病的固有的认知，并且我跟大伙儿说，它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快了。这样一来呢，就给咱们收音机旁的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了。 嗯， 您听到我的中医讲学，您知道了，那您才能去用，所以它才会给你带来健康。那其实咱们讲，这个肾脏对于咱们人体呢，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咱们人体的肾脏上有一个腺体，它的名字呢叫肾上腺。这个肾上腺呢，是咱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之一，它对人体的内分泌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出问题的话，就会引起心脏的收缩力上升，使咱们心肌耗氧量增加，造成什么呢？造成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的骤停。肾脏啊，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还可以使冠状动脉、心脏、肝还有骨骼肌血管呈现扩张作用等等，从而呢改善咱们心脏的供血。因此呢，它是一种作用快而强的强心药，并且可以松弛支气管平滑肌以及解除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防止哮喘，而且还有降低血糖、抗炎、抗休克、免疫抑制等等作用。 嗯， 那么另外呢，肾脏呢，它还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这个呢，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肾脏得代谢身体当中的杂质、毒素，人体内的代谢产物，比如说尿素啊，不能在身体当中多，比如说肌酐，这些有害物质都需要通过肾脏把它排出体外。那大伙儿说，如果咱们的肾出问题了，这些本该排出肾脏以外的这些个废物留在人体内了，它就可以随着血液到达咱们体内的任何的地方。那么当这个尿素、肌酐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胃肠黏膜受到刺激以后，就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症状，并且呢，咱们的口腔黏膜也跟着就会发生溃烂。那么经过呼吸道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支气管炎呢、胸膜炎呢、肺炎呢，那如果说它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引起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包炎啊、尿素、肌酐，再经过咱们的皮肤、汗腺排出的时候，那咱们的皮肤上就会出现尿毒霜啊，这个皮肤呢也会出现瘙痒。那么最为严重的是，这个尿素、肌酐它侵害咱们神经系统的时候，人呢就会出现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头晕、记忆力减退、四肢麻木，还有头疼啊等等一些个症状。那要是严重点呢，你这个人就会出现嗜睡或者是烦躁不安、抽搐、昏迷，直到最后危及到生命。 嗯， 可见这个肾脏啊对咱们的健康它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咱们每一位朋友，你要想健康的活着，你一定要保护您的肾脏。咱们只有让这个肾脏健健康康的，人呢才能健康长寿。 嗯， 除此之外，咱们人体的很多的精微物质都要依靠肾来形成。你的肾功能强大的时候，人才有繁衍后代的能力。正常的情况下，人类四五十岁的时候，随着肾细胞的不断的退化，人呢就失去了繁衍后代的能力。像我们女同志怀孕啊，你要是说好不容易在45、46岁、47、48岁了，你怀孕了，大夫都替你紧张啊， 这叫什么呢？高龄孕妇。你回头别血压高了，别血糖高了，你能不能够顺顺当当的生下你的宝贝，那大夫啊都得对你进行全方位的监测。所以说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啊，生育能力确实是差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得跟大伙儿说一说。我们那会儿在那个巴马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巴马人呢，虽然每天他在田间地头劳作，但是很少有人会有那个腰酸背疼水肿，还有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说的啊，我小便有尿蛋白啊，我有肾衰，很少有人有这些问题。偶尔有人腰背不舒服了，他就钻到百磨洞里待上一会儿，他就好了。那最让我们神奇的惊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巴马这个地儿，40岁50岁生儿育女的人是非常的普遍 哦。 啊，刚才我不是说吗，在咱们现在城市里，你要40来岁怀孕，医生都替你捏一把汗。人家那儿别说40多岁，50多岁生儿育女都非常普遍。啊，我们就遇到了一位，这个老者当时是92岁，他老伴儿呢大他一岁，93岁，他们的小儿子已经30多岁了。那大伙儿算算，那就是他当年跟他老伴儿有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老伴儿应该就在62岁。啊 ,62 岁有这个孩子。可见巴马人虽然是年过半百，但他的肾细胞还非常的健康，依然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而这些事迹都源于什么呢？大伙儿想不想知道？我告诉你，就都源于巴马的高地磁场，因为它能够修复激活我们的肾细胞，保持肾的健康，肾的年轻。另外我们当时还发现，在巴马居住的人小便都很清澈，没有泡沫，没有尿骚味，并且也不会因为排泄不好出现水肿，还有皮肤瘙痒等等问题。咱们反观咱们全国别的地区的人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自己也知道，小便里泡沫特别多，有的尿液颜色特别的深，非常的浑浊，有的是腿脚肿，眼皮子肿，这些都是肾不好引起的代谢功能失常的疾病。那我之前就接触到这么一个患者，起初呢这个人呢只是胃不舒服，结果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患者就发现哎，这个尿里他有泡沫。再后来呢就发现，我怎么一天也不怎么上厕所了呢，尿变少了呢。然后呢上医院一查，得上了一个慢性肾炎。 嗯， 然后接下来医生开了治疗慢性肾炎的药，但是他不敢吃。 嗯， 他害怕这个胃啊再出什么问题。后来听别人说生物疗法这个能调好身体，于是呢他就来做了一段时间的，做的时候感觉后腰有一股子微弱的电流在体内窜动，这个电流经过的地方好像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嗯， 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身体啊，这个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轻松，之后尿量恢复到正常，小便里没有出现泡沫，之后人呢也精神多了。那这个时候大伙儿可能就问了，哎呀，这个生物疗法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啊？啊，大家伙儿特别是有这两种病的人就更加关注。那我跟您说，因为复制了巴马的长寿基因，它释放出来的纳米远红外线本身它就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那咱们说对于肾脏有炎症的患者，那就有很好的杀菌消炎的作用，再加上可以修复激活人体的肾细胞，让肾脏受损的功能得到恢复，同时它又打通咱们肾脏损伤的经络组织，让停滞的内分泌功能重新启动， 就把堆积在肾脏里的毒素给排出体外了。那么当肾脏受损的细胞它被修复以后，肾功能呢也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那这个患者的胃病也是同样，纳米远红外线起到了杀菌消炎的作用，那他胃部的炎症和细菌啊被消除了，并且修复激活了他受损伤的胃细胞，那胃黏膜上面的损伤得到修复之后，那咱们说一个人的细胞健康了，身体就好，那人的精力自然他就充沛呀。那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近些年来呀，这个慢性肾炎的发病的概率呈现出不断增高的趋势。而慢性肾炎患者一部分呢，它是由急性肾炎发展而来的，这是由于急性链球菌感染导致的肾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引起的。国内曾经对一个一体多病最终死于尿毒症的患者做过肾脏的解剖，当肾脏被解剖开时，在场的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啊，因为这个人的整个肾脏除了萎缩发黑之外，他的肾盂、肾周围血管、输尿管里到处布满了各种颗粒结晶，就像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垃圾袋啊，里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是这样的肾他要不衰竭那才怪了。因此呢，针对慢性肾炎的患者，那你怎么办？生物疗法首先能对肾脏的炎症它有很好的杀菌消炎的作用。肾炎肾炎嘛，它有炎症啊，你这个炎症不消除，你这个病怎么好？同时它可以修复激活受损的肾细胞，让这个肾脏的受损的功能得到恢复，同时打通肾脏损伤的经络组织，让停滞的内分泌功能重新启动，把堆积在肾脏里的毒素给它排泄出体外。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作用，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肾炎患者都采取生物疗法。那么这些患者在做过以后，肾损伤的症状都得到改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500例的肾病患者接受了生物疗法。患者首先放松身体，然后将整机放在患者的后背的督脉上，把这个电极片很简单贴在患者后腰的命门上啊，通常这个时候患者都会感觉你做的时候后腰有一股电流在流动，那么电流流过的地方好像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啊，麻酥酥的，就觉得整个后背沿着这个督脉啊，从上到下好像肌肉都在动。那么等到结束之后，患者就会感觉到腰上特别的舒服，整个身体也有劲儿了，疲劳乏力的症状也慢慢的消失了。这个就是生物疗法所释放出来的高地磁场，它瞬间打通你受损的经络组织，使人体的气血通畅，并且呢对肾脏受损的细胞进行修复以后，你的肾功能也在逐渐的开始恢复。前一段时间我们听众朋友听到啊，我们有不少的患者朋友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做生物场体验，有一些肾功能不是特别好的，夜尿啊在这个6到8次，坐下来夜尿就剩一晚上2次，偶尔3次了啊。所以这些患者说，这个方法怎么效果会这么好呢？那我在这儿针对咱们肾脏肾炎呢这个病症的患者朋友啊，我告诉你，你坐下来腰酸腰疼的症状能得到缓解。有一些朋友在做完之后就会发现排尿的时候这个味道特别重，排出的尿液上面有很多的小泡泡， 这就是排出的垃圾。通常情况下啊，不是100%，大多数人在做以后，那么疲劳乏力的症状逐渐消失啊，逐渐消失之后，人呢感觉浑身有劲儿，腰疼啊腰酸的症状消失了，找不着了。那么当你堆积在你的肾脏里头的垃圾毒素全部被排出体外，那你的肾脏又开始正常的代谢了。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想要缩短疗程，大家还可以配合生物制剂一起使用。那么说到这儿，想起一个医案啊，据这个医案记载，乾隆年间皇十三子永璟出现了腰疼了，而且人无力手还抖的症状。当时老祖宗是宫廷御医，咱们说呀，这个大夫给人看病本身就有风险，你要是给皇子看病，那真不同于常人，你一定要尽快的看到效果，就是说几副药下去一定得见效，你要见不到效果，哎，弄得不好呢脑袋就没了啊，或者呢把你给免了。所以老祖宗裴哲翰在益肾化浊的方子上配上了生物制剂，皇十三子用药之后很快病情好转了。据医案记载，当时因为生物制剂的效果，很多御医都想花重金买这个方子，但是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医生们都会把这样的方子看得比命还重要 哦， 所以怎么可能为了一点钱就把这个方子卖了呢？那么从那个时候就因为它的疗效被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那么到了现代，我们研究也正是生物制剂当中含有的活性三萜物质。这个物质呢，在人体胃液密闭的环境当中形成了神奇的生物调节素，它才能够达到缩短疗程加速的作用。所以呢，咱们这个肾炎患者啊，你配合生物制剂，慢性的肾炎患者就能够很快很快的好起来。那讲到这儿呢，这个咱们听众朋友就知道了，这老太太又要说，已经得到的朋友啊，你又要想用生物疗法来改善你的肾病啊，这些朋友你呢在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把主机靠在你的后腰部，然后把电极片贴在后腰的命门上啊，因为释放的它是生物场，那么这个生物场它释放能量的时候，它是那种发散状态的，所以呢您呢只要找到这个穴位的这个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那么电极贴片呢，它释放的生物场的覆盖面很大，可以自动的找到穴位。这个我跟大伙儿讲一下啊，跟针灸不一样，非要找到这个穴位，找到这个经脉，找不准你针灸下去没效果，这个不需要，大概到了就行了，所以不用非得精确的找到这个穴位。如果有固定的位置疼，而这儿疼，或者你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在哪儿就行了啊。还有一个，我想大伙儿可能都知道了，因为经常听节目嘛，脚底心足底有一个涌泉穴，涌泉穴为人体肾经的第一大穴，所以肾病患者你除了啊这个腰部的治疗之外，你采用足电水疗法效果也是非常好。但是大伙儿千万要记住，第一，你必须得准备塑料盆或者是木盆，金属的绝对不可以啊。第二，必须是两个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俩盆好，跟我老伴儿一人用一个盆行不行？不行。做这个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人的左右两脚分别放在两个盆里，只有这样你才能形成回路，两个脚搁一个盆里是绝对不行，不会形成回路。 然后让高频脉冲周游你的全身，来疏通你的经络血管。那我讲到这儿之后，我知道我一天呢接听不了几位朋友的电话，全国的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都有问题，有什么不明白的，大伙儿直接拨打电话询问一下，怎么个做，做哪儿。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欢迎回来。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我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医学上的故事，像这个牛搜、马搏、败骨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疑者，医之良者也。这个呢，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所说的一句话，这也是韩愈这个人才观，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药草也必有其用。那么听到这句话，有一些略懂中医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质疑了，牛搜，搜者那就是尿也，这牛搜指的是牛尿吗？牛尿也可以做药吗？那谁还敢喝这个牛尿啊？这儿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韩愈这句话当中所说的牛搜并不是牛尿，咱们呢不能以表明义取，这样呢就容易闹笑话。那牛搜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胰，这个呢也是中药车前子的别名儿。中药车前子是车前草的种子。说到车前草，可真是比较常见的中草药之一了，和这个蒲公英差不多，大家呢肯定是经常的能见到。它就生长在山野、路旁、花圃、河边等地。车前草的叶片是平滑的，是广鸾形，边缘呢有波状，兼有不明显的钝齿。我这么说呢，大伙儿可能糊涂了，这到底是什么呀？别急啊，这个车前草它有很多的名字，它又叫五根草、车轮菜、车轱辘菜。这么说，是不是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呀？很多人都是吃过这个车前草的。车前草不仅仅是路边可吃的野草，它还是中医上 一味治病的良药。那车前草它味甘微寒，能够利尿通淋，治疗各类湿热淋症，尿频、尿急、尿赤、尿涩痛。古神农本草经就说它主气龙止痛，利水道小便。车前草的全草跟种子，车前子的功效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车前子在临床上的运用绝不输给车前草。那么在医案中就记载着很多有关车前子的用法，比如说车前子甘寒而利，善通利水道，清膀胱热结，对于淋症、水肿等症具有较好的作用。那么在这一方面又会根据特症情况进行特殊配伍，比如呢，在治疗湿热下注于膀胱而致小便淋漓涩痛的时候，常与木通、滑石、瞿麦等清热利湿药同用，如八正散。比如在治疗水湿停滞、水肿、小便不利等症的时候呢，可与猪苓、茯苓、泽泻同用。除此之外，车前子止泻的作用也是挺不错的，比较适合泄泻等症。像在医案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方子，治疗小便不利之水泄时，可单用车前子碾末，迷饮送服。车前子单方的用法也很多，像大文豪欧阳修也是当时的朝中重臣，他也曾用车前子的单方治好了自个儿暴泻的病。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中药车前子的作用呢，今天我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尊敬的徐主任。 哎，你好， 哎、 你好， 很荣幸 啊。说说你想问我什么？ 我听您讲课呀，有好几个月了。 是吗？ 您确实是一个道德高尚、医术高超的一个中医世家呀。 几代人的心血 徐主任呢、 啊？哎， 我是廊坊人。 廊坊的朋友。 通常 啊， 我和老伴儿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哦，那真好。 老伴儿啊71岁。 啊。 他是原发性高血压啊将近20年了。 啊啊。 他现在已经是动脉硬化。 啊。 脑循环缺血。 脑循环缺血都没 硬化。从2010年以后啊， 嗯嗯， 每年输液2次。 嗯嗯。 但是年年加重。 嗯嗯， 嗯，到了2016年的4月份， 嗯， 他得了脑梗， 啊、哦，脑梗 了，说话没事儿， 嗯， 双上肢也没事儿， 嗯， 就是拴住了，双下肢， 嗯， 好像是那种叫什么下肢动，啊，下肢静脉栓是什么？好像 下肢静脉的栓塞是不是啊？ 栓塞是吧？ 啊啊，那就是血栓斑块堵了呀， 嗯、 对吧？ 堵了 啊， 是， 啊、 一开始呢还能够，就是说从这个2016年4月得了脑梗以后， 嗯， 住了半个月医院， 嗯， 开始还能小步小步的走，慢慢的走， 嗯， 可是几个月以后啊， 嗯， 就不行了，就得拄拐棍了， 啊、拄拐棍了。 那去年的下半年呢， 嗯， 就完全不能走了， 嗯嗯， 哎、我给他买了一个，孩子们给他买了一个叫健身器吧，就挪着一小步一小步， 嗯， 我还不能离他左右，在后头还得慢慢跟着他， 啊、 他只要一想走，这两腿啊就打哆嗦， 啊，打哆嗦， 哆成一个，到这个情况呢，我就让他赶紧坐下吧，我拿着椅子在后头跟着他，现在啊，他就是就可以说吧，完全失去了自理的能力。还在这中间呢，孩子们想尽了很多的办法，比如针灸啊等等啊，哎呀，始终就没停了治，但是无济于事， 无济于事。 在去年，孩子们带他上哪上北京 啊、上这儿去， 先后去了8次，先后啊去了8次，各种的检查都做了，就是花钱呐、就花了好几万元， 啊， 最后呢，他给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退行性的，老年性脑萎缩，脑积水，就 有脑萎缩了。这个， 哎，脑萎缩，退行性的脑萎缩， 老 年 痴呆症，老年痴呆症来了。 这个病啊，在那个时候啊，我几乎就要绝望了，我们全家就绝望了，也可以说就要放弃了，可就在这时候，我听到您的讲课 啊， 您的一句话呀，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是不抛弃不放弃吗？ 您说对，不抛弃不放弃就有希望。 对呀、 是，我就记住您这句话了。后来我又听您呢又研发这个。哎呀，我听到这个之后啊，我这全家好像就是见到了曙光啊。我老伴呢好像也有了重生的希望了。我把我老伴呢，就是现在就目前这个情况呢，再跟您简单的说说。我老伴主要就是现在几乎就是走不了路了。不能自理。另外他没有食欲。吃的很少，也不想吃。一点力气也没有。也没有精神。整天是什么呢？整天就是嗜睡。坐着他就能睡着了。一点精神气儿没有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他就是尿频， 尿频 呢、几乎就是1小时1次小便。我这一天一宿啊，可以说是总不能离他的身边。1小时1次小便，那怎么办呢？ 那你用尿不湿啊？还用什么呢？ 现在就得用尿不湿了，已经就，另外一个呢，肾功能还不全。乙肝指数啊，倒是还不太高，乙肝指数145吧。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他还得了一次癫痫，他大致的吧，他心脏啊，心脏没有多大问题，主要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血糖不高， 血糖不高， 血糖不高，大致徐主任呢， 就这些是吧？ 就是这么情况 啊。好的，那么首先他这个呢，要想不犯病啊，那么第一个事情，得把血压给稳定了。高血压呢，我们一般说，有几个穴位，它针对我们的高血压呢，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啊。平时呢， 也可以按摩，但是按摩绝对没有生物疗法你坐上去好，因为你相当于在这个巴马的环境当中。有这么几个穴位啊，曲池穴、太冲穴、涌泉穴。涌泉穴呢可以泡脚，左右两个脚盆，水呢是到脚腕，温度呢自己适合，别太烫啊。然后呢把这个电极线呢接到那个负压式的那个电极里头，然后两个脚盆一边扔一个。泡脚呢一般就是说水要是凉了嘛，差不多也就15分钟，对不对？15分钟水就基本上凉了，你就不用泡了啊。这就是一个，这三个穴位无论你做哪个都行啊，这三个穴位。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现在呢除了血压以外，他不是那个半身不遂吗？ 啊，是是是 啊，是吧？半身不遂呢，那他做哪个呢？他可以做三阴交啊。三阴交还有一个呢就是风池穴。风池穴、尺泽穴、三阴交、委中穴，这些个穴位他全都能做。就是说我说到的这些穴位他都能做，随你今天给他做其中的哪一个穴位。还有承山穴啊，还有呢，比如说他这个人，他因为这个长期躺在那儿不动的话，他的肌肉不是就有点那个好像不太动嘛，有点萎缩嘛，对不对？ 对，有点萎缩了。 你就 他这个左腿，左腿就有点萎缩了。 那你就贴在那个肌肉多的地方贴一个，然后你给他做，就是他防止他肌肉萎缩，省得你给他去使劲按摩。知道吧？还有一个呢，现在你提到的那个脑萎缩的这个问题，啊，脑萎缩呢，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一个多发病。但是这个问题呢很麻烦，如果脑萎缩了，脑细胞不工作了，那身体的支配它也就不工作了，啊，脑萎缩呢，咱们也有穴位，啊，就是那个负压式电极，那个它里边有一个白的那个地方，里边有一个白的，有一块白的，那个弄点什么水呢？就是弄咱们的生物制剂这个药液，你把药液打开以后湿在这个电极片里头，它有点像个人家拔火罐的，但是它是一个软的蓝颜色的，你把里边的白的那块让它吸上点药液啊，然后就吸在它的风池上，啊，风池上，吸在风池穴上，这个呢就是针对咱们老年痴呆的。然后你这样做以后，他脑子慢慢的会清醒啊，会清醒，那么老年痴呆他也会逐渐的好转啊。这个就是跟您这个说到的。 我呀不求说我老伴儿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子 啊， 只要他能够自理 啊， 我就太感谢您了。 好嘞好嘞， 听到您的讲课呀，我这真是见到了曙光，见到了希望啊。 您不着急 啊，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就先到这儿吧。 哎，好好，太谢谢习主任了。 不用谢不用谢，再见。再见 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义我把我自强，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 哎，您说啊。 太麻烦您了 啊！不麻烦，不麻烦啊！ 这次吧，听您的课嘛，特别感动。 嗯， 那个就关于这生物这个事情，聊到我的慢性病吧，我很针对性。我说怎么使用法，因为我的病吧，是也是年老多病嘛，我今年87了。 哦，听不出来呀！哎，真听不出来，听这声音好像就50来岁。啊， 我平时就接触都是年轻人。 不服老。 现在的慢性病呢是这样的。我是一开始从03年就开始就咳嗽。完了那个气管炎就犯重了。犯重了就哮喘。哮喘以后就一天天气特别冷，完了就冻着了。后来住了院以后诊断我是慢阻肺。后来就 慢阻肺了。 治疗现在还见效。一直就西医治疗，就喷药啊吃药啊这些了。后来现在主要的现在呢就是两条腿。我是腰椎，我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做过手术的。打了8个钉子，打了8个支架。 好家伙。 已经10年了，07年打的。已经11年了。那刚才干活活动运动都没有关系，就这一年来吧，就这右腿我是右腿是一个是关节炎，骨关节炎引起的，还有一个是髌骨照片的髌骨软化， 髌骨软化一时半会儿就没有什么好药来对付它了， 没有什么特效药，完了就是对付吧，就贴膏药，吃点药。完了就是做个火疗啊，这些物理疗法，烤电了，就这么简单，这是对付了。但是我能干活就行了，我不没要求太高的。所以这次呢，我听到您讲的讲座呢，哎呦，对这个特别有效。我说我还是用徐主任这个看看怎么样，联系他就我弄了两台，我弄了两台呢。 弄两台干嘛呀？你一个人，你还给谁呀？还得跟老伴儿，那你就老伴儿做一个，你自己做一个，这倒节约时间， 也可以， 因为用起来10来年、20年不成问题的，啊。 他呢？我跟您说，他都92了。 老伴儿90几了。 您说他坐着还活100呀？现在 那没准儿。真没准， 我倒希望他多喝点，我倒希望他多活，对我有好处的。 那咱们具体说病吧，好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这个已经打了钢钉了，做了支架了。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的电极片贴在2个膝关节的后头。 在膝关节后边。 这个叫腰背委中球。就是腰跟背的疼痛就贴委中穴，委中，做完了委中穴以后，接下来呢，你做委中穴的那个电极片贴在那儿，你那个主机呀、踩在脚底，主机踩在脚底， 主机在脚底是吧？ 对，然后你弄一杯子水，就搁在你主机上头，在你做的时候搁在主机上头，你两个脚别把它踢翻了就行了。隔一会儿这个水就相当于8码的盘阳河水。然后它能清理血管儿。清理血管，你就做完了以后把这水一喝就行了。 把水还能喝进去。 把你这水喝，这个水对身体可有好处了。磁化 了。 磁化了，对。这就是你的这个腰腿疼。那么你这个做委中穴也好，还有呢，你不是髌骨这有问题吗？那么在膝关节的正面，你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把那个电极片贴哪儿，然后方法跟刚才一模一样，方法跟刚才一模一样。好，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叫阿是穴，哪儿不得劲儿就贴哪儿，依旧是主机，踩在脚底。你呢，因为腰椎有钢板有支架，所以你记住，你的主机不能搁前胸，也不能搁后背。 主机不能放到前胸。 对于你，不能搁前胸，搁后背。你的哮喘也好，你的这个呼吸系统这个病症也好，你记住2个穴位。你那个电极片，一个贴在后脖子的大椎穴。 就肌片是吧？ 一个贴在后边，一个贴在什么地方呢？ 贴在你前面的嗓子这个天突穴。 天突穴是吧？ 对，天突穴。如果这个穴位你做了以后，你感觉到呼吸呢，跟平常好像没有多大改变，但是这个穴位做了，咽喉炎、嗓子的一般的咳嗽都管用。那么如果说除痰的话，在这个天突穴下一寸的地方，叫玄机穴。 玄机穴。 玄机穴，这个在天突穴下一寸，不要非常准确，大概就行，因为它不是针灸，非得按那个。那么大椎一个，玄机一个。啊，这两个穴位一弄以后，你基本上当你刚刚感觉到你的哮喘要发的时候，你这么一做发不起来了。 嗯， 发不起来了。你经常做做，因为你有这个肺部功能的问题，你经常做一做，啊，效果特别好。好啦，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啊， 希望您呢， 太麻烦您了， 不麻烦，不麻烦。有随时有问题，有什么病，有什么不舒服，只要打电话，立马就告诉你坐哪。 这我知道，主任。 哎， 祝您全家和欢啊！忙着您都不能休息了，您看看。 我自个儿忙昏头了。 您劳逸结合吧。 哎，好嘞，好好好，再见。哎， 再见。 哎，再见。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哎，徐老师您好。 哎，你好，您是来自于哪里的？ 我是沈阳 啊。沈阳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现在病情吧，因为啥呢，还是那个夜尿频多 啊， 一天晚上最少四次 啊， 五次到六次 啊， 这是我的夜尿频多 啊。 完了呢，风湿骨病吧，完了也挺严重 啊。 我今年夏天手疼的吧，就在小拇指手指头长出一个鼓包了，有黄豆粒那么大，长出来吃出来了。血压呢还算行，比原先强多了 啊。血压比 原先 好多了。 原先像过山车似的，现在反正不敢停药，也还得吃药。最高是160，95，就这样，就这么情况。 那您要是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建议你啊，咱们这个生物疗法，这个呢是特别是针对咱们老年人呢，有些人呢这个病呢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对不对？ 哎，对，我犯愁了，吃药。 对呀，现在呢，我们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呢，像这个血压的问题，血压下降啊，有的人你说这个疼痛啊什么的啊，睡眠不好的什么的，他就见很好的效果。您看看通过这个，那您再看看您身上的病症是不是又好了不老少，好吗？ 行，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么办呗。 哎， 行， 好了，那我也不多说了，您自个儿打电话去啊。 哎，好，等好消息我告诉你啊。 行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哎，好了，哎，再见，谢谢你。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